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我哋喺英国文学史嘅介绍咧，嚟到呢两辑嘅节目里边咧，就开始用一个尝试新嘅方式咧，去介绍两位英国嘅作家嘅。咁点解咧？我哋会用一个主题性嘅观点介绍呢两位作家呢？就话佢哋都系同样系关心一个共通嘅课题，喺二十世纪里边现代人生活嘅变化同埋现代文明对人类嘅影响。咁呢两位作家咧，相信大家都系非常之熟悉啦。咁一位咧就系赫胥黎，另外一位咧就系乔治奥威尔嘅。咁我哋将会用赫胥黎嘅美丽新世界同埋乔治奥威尔嘅1984啊，咁呢两本咧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咧，你要睇一睇佢哋中间有啲咩共通嘅地方。咁有人认为咧呢两部小说咧可以话系二十世纪反乌托邦主义最佳嘅作品啦。咁所谓乌托邦主义其实系一种乜嘢嘅观点，或者话喺作品里边佢带出一啲乜嘢喺我哋而家二十世纪里边啊威胁住人类生活嘅课题咧？咁今晚咧我哋请到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副主任啊张陈辉博士同我哋讲下呢一个题目。咁我哋知道张陈辉咧，对于乌托邦主义咧都用咗相当多嘅时间咧作为佢研究。有时听课嘅时候咧，时不时同学生咧都会分享呢个题目嘅。咁张陈辉，其实开始嘅时候咧，系乜嘢令到你咁有兴趣研究乌托邦呢个观点？ 其实好简单啫，我谂人类啊，无论你系喺即系中国文化又好，西方文化，都永远都有个即系愿望盼望嘅，就系、是。即系人间咁多痛苦，咁多唔开心，咁多即系问题。如果人类可以设计到一个世界或者社会系完全冇压迫嘅、冇冲突嘅、冇战争嘅，系冚唪都开心嘅，个人同个人都系一个平等嘅、和谐嘅，你几好系咪？所以我谂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乌托邦咧，即系呢个咁嘅思想嘅时候，一直以嚟啊，都系喺人类里边都有一个好大嘅盼望嚟嘅。不过可以咁讲，其实所以当我哋提到乌托邦嘅字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个字其实系一个好新嘅，我谂都系得，我谂系本世纪开始，其实系阿严复咧，系即系我哋嘅中国世纪初嘅时候，其中一个最重要一个翻译家咧，系译过嚟嘅。咁乌托邦嘅字咧，呢、这个其实系1516年啊，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思想家叫莫尔咧。去寫一本書仔就叫做 Utopia， 咁烏托邦就係呢個 Utopia 呢個字嘅翻譯嚟嘅，咁就烏有虛托之邦。咁其實一個喺無論喺音譯意裏面咧都係一流嘅。咁但咧先講一個字啦，即係呢個字 Utopia 咧，其實係一個將咧係一個希臘文變出嚟嘅。去到好得意嘅裏面用 Utopia 啦，呢、這個 U 有一個係歧義，一方面咧呢、這個 U 咧喺希臘文裏面咧就係、是、好似係講好嚇，一個好嘅地方。同埋咧，亦都可以讲啦，用一个另一个 EU 咧，就是、一个冇嘅地方，佢话一个 low place 同埋一个 good place， 即系话好地方同埋冇嘅地方。呢、這个里边已经讲得到，佢写本书上都话系一个好似想系虚构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一个系人类嘅即系一个想象力啊，系一个系虚构出嚟一个世界。咁呢个咁嘅形式咧，就作为咗啊，尤其是喺刚才我讲嘅喺即系16世纪嘅时候，开始咗一种嘅文学嘅类型。就凡親係喺啲故事，即係喺文學裏面咧，係描述一啲美麗嘅、理想嘅、完美嘅世界或者係社會時候咧，就通嘅就講埋佢成為一個所謂叫烏托邦文學咁解。 咁嗱，其實你頭先話咧好同埋冇嘅，咁就咁理解烏托邦呢個字咧，都好似帶有少少悲觀嘅色彩啊，好似話理想嘅國度咧就唔存喺現世，永遠喺彼岸，而可能亦都係一個即係所謂烏有之邦，即係虛托嘅一個嘅國度嚇。咁其實會唔會帶有呢一種所謂悲觀嘅色彩咧？或者喺西方嘅思想史裏邊咧，這個觀念嘅發展係點樣？ 我要其實好耐噶啦，我諗其實我剛才講話人類對現世嗰種生活嗰種嘅即係不滿。嘅時候啦，做一個反省啦。我諗呢個每人都會肯定，同埋都唔會反對啊。如果有個即係要改變現狀嘅，變成一個更完美、更理想，一定會人贊成。所以其實呢個咁嘅思想就實上啊，最早嘅時候咧，譬如話聖經 圣经本身已经有一个一种睇法，就是其实人类呢现在我们是堕落了，但是堕落之前的时候呢，有所谓一个是即、就是说是伊甸园，伊甸园本身是一个就没有纷争没有战争，是一个人类完美社会，有一个完美世界的嘛。好，就人堕落之后呢，现在有咁即是说咁混乱世界啦，或者罪人呢、这个罪恶世界之后呢，但仍然有一种所谓是未来世界天堂出现。因为天堂就会答应如果人呢某个程度之后呢，即是根本就完去一个是永生世界，是永远快乐世界。咁呢个已经做了一个大的最大的类型，就话即人类原本就是美丽的。或者叫做譬如话希腊嘅神话里面都讲有一个叫做系黄金时代嘅。 嗯， 但另一方面嚟讲呢，就是、人觉得呢种系一个宗教式嘅嘢呢似乎系一个遥遥无期。咁结果呢，其实就当然系哲学家嘅出现呢，就将呢种咁嘅思想变成一种嘅理论化啦。同埋就要问一下，我哋唔能够搵一个世界系一个过去嘅或者将来嘅。现在世界可唔可以变成为更加好呢，更加理想，更加完美呢？咁當然第一個最偉大嘅即係思想家喺關於方面嘅，當然就柏拉圖啦。柏拉圖有佢嘅本書裏面，就一本叫偉大書，叫佢就係、是、理想國啦，中文亦叫理想國。其實佢講呢個內容裏面就點建構一個係一個完全完美嘅社會，而裏面呢佢重心點就話點有一個叫正義嘅公正嘅社會，每個人都係要係各安其位，每個人同每個人之間呢都有一個係一個和諧嘅生活嘅。咁呢個就做咗成為啦西方文化嘅所謂理想國嘅類型。呢、這個類型就會話我點樣設計一個係完美嘅社會。 嗯嗯 啊，但另一方面呢種嘅思想化之生之後呢，就出現咗幾個問題，就話呢種完美社會，呢個理想社會係靠係政治社會嘅結構去保證啊，抑或咧係靠第二樣嘢咧？剛才我提到啊，就話喺1516年嘅時候咧嚇，即係其實係即係莫爾啊，係提出一個所謂烏托邦呢個咁嘅概念嘅時候，就都仍然靠一個咩？係用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同埋加上咧係道德嘅改革、道德嘅一個教育咧，令個人民咧喺個獨特嘅社會裏邊咧就係冇紛爭嘅，冇即係係要同埋和諧生活。 嗯， 但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話用另一種方法嘅，其實。人嘅問題其實可能係人類嘅即係生活處境問題，人類嘅所謂嘅資源嘅問題。結果就係喺同時時期嘅文藝復興期嘅時候，就已經諗到話，可唔可以用科學、用技術嚟改變人類嘅即係生命啊？人類嘅生命、人類嘅住食呢一切嘅所謂維持人類生命呢啲嘅環境、呢啲條件，如果改變咗之後咧，都可能成為一個好嘅世界嘅。 嗯，咁其实都系好继承到吓，开头你话柏拉图喺理想国里边嘅、嗯，就喺现世里边一啲嘅政治制度或者系一个嘅设施嘅施行，道德嘅价值嘅观点啊，嚟到去推行一个幸福嘅生活。 系、嗯、啊， 咁但系咧，似乎随住我哋睇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启蒙时期以后咧、就开始崇尚科学呢样嘢吓，就系顾住我哋客观环境嘅资源。咁、而我哋今晚咧会提到嘅两本英国文学嘅作品咧，咁、一本就系、美丽新世界啦，同埋另外一本系。1984咧，佢似乎都涉及到呢两方面嘅观点。 我谂当仲有一加上咧，就是、其实今晚我想讲嘅两位作者咧，其实都系承继住咧，就系19世纪系西方嘅某种发展。呢、這个世界发展就话系觉得19世纪一种系完全一个充满希望，系希望即系同埋系一个进步嘅时代，觉得咧就系科学万能嘅。而科學帶嚟嘅所謂科技咧，係完全一個絕對嘅好徹底嘅，亦可以能夠改變人類嘅生活習慣嘅，人類嘅生活嘅居住啊，係醫藥啊，我哋嘅即係話係環境啊，好完全可以好徹底嘅改變嘅。咁我覺得咧，覺得呢個係萬能嘅，呢、個萬能咧就可以其中真係人咧有一日咧，哦，原來咧柏拉圖所講嘅理想世界，或者話喺聖經裏面講嘅所謂天堂咧。今日唔需要死就可以出現㗎喇，可以當前人生都可以出現嘅。咁、其實呢呢種咁嘅即係對於科技呀激進嗰方面，對於所謂即係話係政治學嘅裏面嘅發展，你覺得有一個好嘅制度呀，就會保證咗人類嘅即係社會裏面嘅理想性呢，呢種咁嘅思想呢係孕育住呢，其實就係一種嘅好充滿住某思係樂觀但同時好浪漫思想，希望人類嘅即係真正烏托邦真正可以係實現。而呢位兩位作者呢就對於呢兩種嘅思想，話用科技或者同時咧係用一個所謂係用政治社會嘅改革結構嚟改變人類嘅生活，打造一個美好幸福嘅社會咧，係一個用一種佢哋嘅方法係絕對質疑，同埋話俾佢聽，呢個咁嘅世界咧，如果真係有日會實現的話咧，其實真係唔係一個令到人幸福嘅世界，而其實啊係帶入人啊，令到更加痛苦、更加係冇意義嘅世界。里面就讲， 如果真正嘅烏托邦世人的話咧，人再唔係人，人只係乜嘢啊？一堆冇用嘅廢物，或者係一堆蟲蟻而已。 咁正如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都提过咧，我哋日常用语一讲到乌托邦呢个字咧，无论翻译嘅意思系点样样咧，都系有带有一种所谓好虚幻色彩嘅一个字。 系啊系啊，觉得一啲系幻想嘅，即系啲咁谂出嚟嘅冇意义嘅嘢啊。 或者系唔可以付诸实行。付诸实行之后咧，都会系化为乌有啊。 不但问题呢、這个的确系一个好紧要人类一个系即系愿望嚟嘅。每一个时代都仍有乌托邦思想，譬如话共产主义嘅社会主义嘅里边嘅中心理想，马克思其实都系乌托邦主义者。 更而甚之咧，就系我哋现时仍然喺科技上边咧，系追求紧一种乌托邦嘅设想。 当然啦，当然啦。 咁呢个咧，一定离唔开我哋今晚讨论嘅第一位作家啦，就系赫胥黎嘅《美丽新世界》呢一本小说。咁或者我哋试下咧，用具体嘅作品里边佢所讲嘅故事设想嘅世界，检讨里边嘅问题啊。咁喺呢度咧，我哋先讲一讲赫胥黎嘅一啲背景先。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赫胥黎咧，系喺1894年出生于英国啊，1963年咧就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嘅。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佢嘅祖父汤马斯赫胥黎咧，就系《天演论》嘅作者。至于佢嘅孙啊，呢个赫胥黎亦都系《美丽新世界》嘅作者咧，就系曾经喺牛津大学攻读文学。1915年毕业之后咧，佢就开始喺著名嘅文学周刊咧《雅典娜神殿》里边做编辑嘅工作。咁20年代期间，佢经常就喺西班牙、意大利居住，亦都系曾经游历过亚洲同埋美国好多国家噶。可以话赫胥黎系一个好多产嘅作家。咁自从1916年发表咗诗集啊，叫做《燃烧的轮子》开始咧，喺佢40几年嘅期间写作嘅生涯里边咧，系一共写咗11部嘅长篇小说、7部嘅诗集、4部嘅剧本、1部嘅游记同埋大量嘅文艺评论同埋杂文嘅。佢嘅作品可以话系包罗万有，涉及现代文明嘅好多嘅方面。有人将佢嘅思想咧系分为3个发展嘅期间嘅。第一个咧就系早期嘅作品，就系1916到1926年间。当时佢对于英国传统嘅思想意识、宗教、伦理、爱情观等等咧，都系采取一种好冷嘲热讽嘅态度，喺作品里边系可以反映得到嘅。而喺1927年出版嘅叫做《正当的研究》咧，可以话就系佢中期思想阶段嘅开始啦。佢嘅注意力开始转向哲学同埋社会学，同时系表现出对于政治嘅关心。咁喺1940年，当佢移居到美国之后咧，入咗美国国籍，佢就潜心研究东方嘅神秘主义嘅思想。咁亦都系著有代表嘅作品《永恒的哲学》呢一部嘅论文集嘅，系喺1945年出版。我哋可以睇到早期嘅时候咧，佢系以第一部小说叫做《落王》咧，同埋《旋律与对位》吓呢一部1928年嘅作品咧，作为佢嘅代表作。而我哋今晚所倾嘅《美丽新世界》咧，就系属于佢中期嘅作品，系1932年出版嘅。喺当中嘅思想，特别系牵涉到乌托邦嘅问题咧，一阵间我哋嘅嘉宾张产飞博士会详细同我哋分析。喺佢嘅后期嘅作品里边咧，我哋不能不提嘅咧，就系佢亦都系带有一种好强烈嘅悲观主义。喺30-40年代嘅时候，佢写咗啲长篇小说，譬如包括1939年嘅《天鹅死在许多个夏天》之后啦，同埋1944年嘅《时间必须停止》等等。咁同时佢亦都写过另外一部咧，同《美丽新世界》有类似嘅幻想小说，就叫做《源与本质》嘅。咁值得一提嘅就系佢晚年嘅作品叫《岛》吓，1962年出版咧，系亦都系一部乌托邦式嘅小说，就系描绘咗一个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嘅人间天堂嘅。咁今晚咧，我哋咧就会用《美丽新世界》呢个作品咧，睇一睇赫胥黎喺佢嘅文学世界里边不断追求嘅所谓乌托邦嘅境界系点样样。张灿辉啊，我哋知道《美丽新世界》咧就系几乎咧好多时系大专学生必读嘅书籍嚟噶吓。咁但系咧，佢系1932年嘅作品啦。咁你觉得同而家会唔会系有啲时代嘅隔膜？ 我想呢，一个伟大文学作品呢，其实同时代是有时没有关系的。就我想我当我们讨论譬如说托尔斯泰的书啊，即是他里面的内容呢，其实是有时候是超越时代的。其实事实上啊，我觉得《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呢，就是虽然他里面有些的即是比较像是科学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有啲佢哋嘅方法咧已经过期啦，或者其实实上现代人咧用更加可以更加系准确啲嘅方法嚟做嘅， 其实 做得太水皮啦。譬如话佢都系点控制人嘅行为有啲嘢咧，佢用紧仲系一啲比较上系啲古典嘅所谓系行为主义嘅方法。 而家可能係犀利啲啦，咁就唔需要用管理行為主義啦。譬如呢啲嘢可以改嘅，但實質但重要嘅問題唔係在於佢哋嘅啲內容，因為限於佢嘅時代所限啦，佢當時嘅即係話佢科技嘅知識所限啦。但佢嘅內容咧，我諗係只要一日啦，人仲喺個科技世界裏邊嘅時候，佢提出嘅問題咧，永遠都應該要考慮嘅，就係話科技啊，最後尾係有咩作用嘅咧？是不是可以答应人啊，或者是答应人类啊，可以真的带来一个是完全幸福完美的一个世界呢？这些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嗯。 当你刚才讲呢，即是提出即是你介绍黑水泥的时候呢， 提到他的祖父啊，托马斯黑水泥。托马斯黑水泥的时候，也都是跟着在所谓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呢，他是即某意思就是在延续或者同埋推广呢种嘅进化论。进化论里面一个即係一种中心思想就话呢，即係其实人类或者同埋所有一切生物都好啦，其实係一个系不断嘅进化过程。咁一用一个进化论嘅立场嚟讲嘅时候呢，就会觉得人类呢或者系一个宇宙嘅进化过程嘅其实一个阶段而已。所以呢而家嘅人类唔绝对唔系最后嘅人类，仍然系咩可以发展嘅。 嗯。 咁就呢个发展落去嘅时候呢，系点样发展法呢？譬如话我哋而家睇到依家发展啊，就系在于在话点样我哋可以将我哋嘅即系问题取消未来新世界，就从呢个观点去发展啦。譬如话，而家人类咁多问题，譬如就系痛苦问题，而痛苦问题咧，开始系从啲乜嘢？我哋父母问题，我哋有婚姻问题，有恋爱问题，吓，有生命嘅价值问题，我哋会恐惧死亡，我哋会怕疾病。如果我设想咗一个世界咧，将刚才我哋所有头先讲嘅嘢，冚唪都可以取消嘅。我哋唔需要有父母，所以唔需要讲孝顺啦。我又会觉得啦，即係话係唔需要关心，即係我冇女朋友嘅，要驚住我哋嘅性欲啊，即係会压抑啊，不满足嘅，搞咗咁多问题啊，唔需要嘅。我哋又觉得就唔需要怕死亡，因为呢死亡只係一个好似瞓觉一样呢，冇人会惧怕嘅。病会病嘅，因为呢你病啦，因为你个我哋身体做到呢，你一病啦，啲咁多嘅一啲嘅象征嘅时候，即刻就可以解决咗嘅。我哋又唔需要呢担心冇工作做嘅。又唔需要驚工作咧唔啱我哋，因为咧我系神祖啊，就呢个世界里边咧已经分成五种不同嘅人。呢五种人啊，第一样系用，譬如话用我哋中文讲，仲佢分到甲、乙、丙、丁、戊咁样啊，五级。呢五级一出世嘅时候咧，就用一种方法去制约佢哋，净系做佢哋嗰阶级里边咧系要做工作。譬如咧甲级嘅人咧，当然佢哋冚唪咧系根据系一个系人工一个受孕啊，要胚胎啦，咁就唔需要有父母啦，系咪？每个人都一样嘅。譬如话甲级咧最叻嘅，最靓仔靓女吓，佢出嚟做嘅咧就做咩？系啲行政人员，系啲脑袋系聪明嘅，有艺术细胞嘅。佢啲谋级啊丙级嗰啲人咧，就系啲咩啊？系做咩？就是、派佢哋咧去去热带森林咧，系要采矿啊，佢哋要做农夫啊，佢哋嘅叫做系要踎坑渠啊，洗坑渠啊。咁我哋话。傳統嚟講就話，呢啲人如果咁樣啊，會唔會作反咧？嚇，佢哋覺得佢哋嘅工作咁痛苦，咁被壓抑，唔會。一個世界咧，係會覺得佢哋一出世嘅時候咧，就會係話俾你聽，佢只能夠去最快樂地方，就譬如呢班人咧，係俾佢哋喺熱帶裏邊去做採礦啦，淨係喺熱帶採礦嘅時候咧，好先快樂嘅。佢做第二樣唔得嘅，譬如話將啲嘅啲工人咧，俾佢一間係冷氣房，佢就唔開心啦。即係神咗覺得喺人嘅行為裏邊咧。已经系制约到佢一啲嘅喜欢嘅快乐嘅工作。 嗯， 咁呢个世界其实好好嘅，系咪啊？ 似乎又几好嘅。虽然咧，我即刻会有个问题咧，就会问诶，点样去分咧呢五级嘅人？呢五级人又唔识反抗，所以连呢个问题都唔需要问。 所以唔使分，因为咧佢哋系完全系 computer。如果佢我当时去嗰阵时都未有电脑啊，但系我可以设想到而家乜嘢，系咪好似六合彩咁啫嘛？ 嗯， 今次呢堆嘅即系精子同呢个卵子啊，会产生嗰啲，譬如啲系胚胎咧，呢堆咧就根据佢哋嘅成分咧，就系甲级。 要抽签决定咁样吓， 所以咁冇问题噶。 嗯， 我觉得系其实从一个某一个嚟讲，就系一个好精彩嘅，好好噶，解决咗好多问题。譬如话佢有时即系有啲咁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仲有佢重要嘅成日喺本书里面成日睇啊，佢就有叫苏麻，苏麻一种药，就是、你一唔开心就即刻食，一食咗之后就即刻就开心。 嗯， 呢个几好啊！你话我谂文杰话，我谂 而家好多人咧，现代 想有一样嘢啦， 系 咪先？系咪？ 几高嘅价钱都会买吓。 即系或者唔即系将唔开心去消除吓、啊，又唔使惊冇嘢做，又唔使惊失恋，又唔使惊痛苦，又唔使惊死亡。哇！呢、這个其实真 系 好。 但系咁呢五种人当中，会唔会咧系彼此互相批评啊，或者系 会唔会贬斥咧？会唔会？呢、這个咧就某一些咧，佢已经实现咗咧。当然，我刚才我讲嘅时候话系乌托邦思想嘅时候，其实系好老噶啦，2000几年前都有啦。 柏拉圖嘅理想國裏面，其實都係想製造咁嘅立場啫嘛，即係話你柏拉圖嘅將人類分成三級，而三級裏面咧，即係話一啲所謂叫行政嘅，同埋一啲譬如話一啲有衛國嘅，或者話係軍事，同埋一啲普通人啦。佢最重要就係每一個階級裏面啦，做佢自己嘅嘢，做好佢自己嘅嘢，唔去超佢自己有妄想，就係自己嘅即係唔應份嘅嘢手咧，呢個就最開心。但咧嗰陣時柏拉圖咧就唔識佢點樣去令佢哋做一樣嘢啦。但而家有為有係科技有行為科學啊心理學裏面嘅方法咧，係令到呢啲咁嘅甲乙丙丁戊呢五級嘅人咧， 係 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咗佢哋工作就係去為佢掘礦，呢啲工作就係寫書。另一工作就是做音乐的。咁嘅时候就冇问题㗎，係咪 一方面技术上冇问题啦、已经有晒所有嘅发明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佢哋呢其实亦都好接受到呢一种咁样嘅位格。似乎听起上嚟冇乜唔妥。 係呀、所以我同我学生讲嘅时候觉得其实呢个世界我个人都想盼望㗎。同埋似乎呢都好似真係我哋而家科技慢慢做到㗎。譬如话我哋科技已经慢慢譬如我哋一间房里面啦有冷气已经将我哋讲就是从就是同自然嘅分割啦吓出面落几大雨都好我哋唔使驚我哋有冷气另外舒服我哋有灯唔使怕太阳出唔出嚟系咪我哋讲得呢个都系某种意思系一个人类系一个系永恒嘅过程里面点样去改变自然系为咗人类嘅即系目的而做嘅。咁最后尾讲最大嘅问题系一个物理上嘅吓，我哋冇地方遮蔽啊等等嘅嘢，慢慢到一个最大嘅问题就话人性里边嘅痛苦嘅嘢都可以解决埋受，呢、这个的而且确咧系一个真系系一个好美丽嘅世界。 咁但系似乎《美丽新世界》呢本书咧，应该唔单止只系讲呢一个 梗系啦 和谐嘅场面啦吓，咁、就是、后来佢又点样发展呢 就係佢嘅，我諗赫西尼作為呢本書，認為一本作為一個係就 classic 嘅，即 係 佢 係 經典作品嘅時候咧，就因為佢梗係唔係淨係講樣嘢，一淨係講嘢啲話就絕對唔會成為一個經典作品。佢就會講到咧，即係呢種咁嘅，即係用科技裏邊啊，永遠都以為咧，就一切就係完全係絕對可靠。佢講佢主人翁咧叫阿 Bernard 阿伯納德咧，係本來甲級人嚟嘅。但甲級人裏面嚟講咧，就因為佢出個胚胎過程裏面咧，有啲嘢啲咁多錯咗，咁落多啲咁多酒精，啲咁多啊，就令到佢咧同其他甲級人有啲唔同。咁啊，當然啦，依個就問題出咗異變啦，一啲變態嘢啦。佢唔同人唔係好多嘢啫，因為覺得就係話佢得對依個世界開始有發問啦，開始唔開心嘅嘢。咁之後咧就係覺得佢當然去同佢其他朋友咧，都係有啲咁多唔同嘅，就係佢中一啲文學嘢啊。同時咧，就佢有佢哋有女朋友，啲女朋友講話咗啦，佢唔需要係要一定係邊個同邊個係有要長久嘅，即係你中佢，我中佢就得噶啦，上床啊，佢哋嘅去反啊，冇所謂嘅，佢哋冇一個唔需要講戀愛，唔需要講愛情本身，佢只係講係咪大家係咪快樂啊？咁你咧呢班人咧就覺得佢有假期，佢假期嘅時候咧，哦，原來咧呢、這個所謂美麗新世界就叫做文明世界啦。但原來仲有一啲所謂咧，即係好似即係美國嗰啲窮番區咁上下，有啲叫做係保養區咧，就原來仲有一啲所謂叫野蠻人嘅聚居地方。文明世界之前嘅一人就係咧，裏邊咧有疾病、有痛苦、有乜嘢？似乎咧，佢哋想點樣要設計呢個只係再一個野蠻區咧，就作為一種叫做咧，可能一種嘅所謂反教材嘅。翻个材里面呢佢哋自生自滅啦佢係疾病啦仲有当佢女朋友发觉到原来佢呢个区里面旅游嘅时候发觉原来啲人呢係生出嚟嘅係叫爸爸妈妈呢两个字嘅。爸爸妈妈呢两个字喺呢个美丽新世界里面呢係啲淫秽性嘅字眼嚟嘅。而家听佢之后话即刻打冷震呢啲係过去啲即係唔应该讲嘅事。咁但喺里面呢佢搵到一个人。呢、這个人呢就叫约翰先算啦佢就叫约翰。原来发觉人而家睇到呢个人呢其实呢系其实系有一个咧，就一个女人生，呢、这个女人咧就一种嘅系本来系都系文明世界入到去咧生咗出嚟嘅。咁呢个人咧就佢哋咧觉得好有趣咧，就带翻落文明世界，咁就出现好多问题啦。 嗱，讲到呢度都好有趣啊。譬如我哋即刻会有一连串嘅问题喺脑海里边咧，都想同张灿辉倾下嘅。咁、譬如话可唔可以吓、就将呢一个错误啊、变异嘅错误都控制埋？可唔可以為亦都係推翻嚇赫西尼喺本書裏邊咧想講嘅後來佢一個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咧？咁但係種種呢啲討論咧，一方面我哋要聽完個故事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要留待咧下一個禮拜咧，我哋慢慢分析嘅時候咧，先至可以觸及得到嘅。咁或者我哋今晚咧先介紹呢一本嚇《美麗新世界》到現時為止。咁下星期嘅節目裏邊，我哋再繼續討論赫西尼。我哋另外仍然咧係會將赫西尼嘅作品咧係同喬治威爾遜嘅《1984》咧係相提並論嘅。 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